车站车长用地是906亩，共需13500英里，市方121.9万立方，需要234500英两，小工每人每天是150块钱。好了好了，没叫你报流水账，军需处只能批你500万两，不得超过。那原来的预算您不是已经批了吗？还有，你原来计划是7年完成啊，不行，等不了，现在要你4年完成，这就不用问了啊，这是老佛爷吩咐下来的，办公真是，你回去好好思谋思谋啊，你办得到办不到，你至少给我个回话啊。 我已经按原来的计划开工了， 没什么原来不原来，要想干下去，就是现在500万两，4年，5天之内给我回话。要是实在干不下去，那就早点去找外国人，免得我们自己揽下来又干不下去，再去找人家外国人，那就丢脸。 那已经开工了，再去请外国人就不丢脸了。辈子所以不干，但是中国人不能丢这个脸，共和党人您也不能丢这个脸了。 詹天佑的压力越来越大，与他一起留学的几位同窗好友都劝他放弃算了，可詹天佑的心里还是憋着一口气，绝不能让洋人看笑话。 你们英国公司的预算怎么才500万两？ 预算是我公司申请来的，把这打了施工方面的费用，没有算买火车的钱，火车得用100多万元。 你看看，先手吧，把工程要捞到手里，以后不就任他摆布了？完全是你霍成的策略， 而且牵扯这个事情又那么复杂。朝廷里想善其那个王公贵族，就借着这个口实压员工头上，又很好看。员工搞不服气，就往你卷职身上推。就算你这回能顶住，下回那些王公贵族再给你出难题呢？ 哎呀，伯爵， 你可是员工宝的红脸，你说说，这员工宝顶得下去吗？ 这个无可奉告。 去！当然了，我看这个人此次还是谨慎为妙。 到底是员工宝栽培的人，说出话来滴水不漏。哎，不过这回卷船真的被老梁给坑了。 什么话？袁公宝一心修增张铁路，也是为了推行新政，什么地方得罪你了？ 听起来乱了。袁公宝也是出于不得已，他原来在金丹路的安排也是费了一番心思。 哎，郡长，好了，这事啊就不要再谈下去了。哎，国姐不是劝我们不投奔到开那去吗？干脆我们就去广州吧。啊， 是啊，我一条粤汉铁路能从广州修到汉口， 费用是不少。 哎，可是总比你那个京张铁路没那么复杂呀。 郡长，就算是帮我一把，不都是给咱们中国人修铁路，都是给咱们中国人争口气吗？可是你的老家呀。 是 徐真也派我们回广东老家。哎， 现在预期干什么呢？ 平香蕉每个上四 十，还有所谓才多 平嘴真话， 真情月圆之时， 我们四个同学到棉花山上 一醉方休。你当个人质吗？ 师级的人物才敢于接受这种挑战。 先 生，给我念念，在中国

哪个不行？ 我们几个老同学是自叹不如啊。 杨总理都是很厉害了，怎么又要走了？ 各位股东务必了解，我不会马上就走。你是刘满贵，又是金公章，也正是紫气东来嘛。 唐马 早就被台风卷到东海里去喽。 军功章倒是在这里，有人想要吗？ 是我，谁有这个？ 仙鹤一甩手，把军功章扔到了窗外的水中。此时几位同窗好友的理想仿佛已各奔东西，最明显的对立来自仙鹤和一直被称作伯爵的杨迅。 你们凭我还是个法律？ 找你们总督大人， 您就可以